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7集《美人计》一。小雪过后，天气越发冷了起来。一大早，沈妙带谢叔和谢武去御花园里晒太阳。难得今日是个晴日，日头暖洋洋地洒在人的头顶上，洒下一片柔和暖色。谢叔和谢武如今已经六岁了，六岁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。谢叔穿着深青色绣金长袍，领子处围着一圈白狐毛，本就生得粉雕玉琢，头上戴着一顶小小金冠，衬得小脸格外的漂亮精致。谢武则是穿了一身深红旗装，脚踩皮靴，皮靴是冯安宁亲手为他缝的，结实得很，穿起来柔软又温暖。他倒是不曾戴冠，头发高束在脑后，只用了铜色缎带装饰，唇红齿白的模样，看起来不如谢叔矜持，小小年纪就已有了纨绔子弟的端倪。谢叔沉静，谢武活泼。譬如此刻到了御花园，谢叔只是拿着书卷坐在庭中默看，谢武已经摩拳擦掌令宫女去拿弹弓打鸟了。当然被沈庙严令禁止，到底也没能成。谢景行上朝去了，因他后宫如今也只有沈庙一人，前朝安定时沈庙就更无事可做了。正瞧着谢武开始摧残御花园中的树枝，八角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凑到沈庙耳边低声道， 娘娘，高夫人来了。 高夫人也就是罗檀。沈庙抬眼往前一看，就见罗檀从外头走了过来，手里还牵着一个小男孩。罗檀还是一如既往，纵然与高阳成了亲，做了娘亲，还是风风火火的模样。他穿着窄袖袄裙，走路很快，手里牵着的小男孩跟不上娘亲的步伐，有些蹒跚，扁了扁嘴，一脸委屈。沈庙见了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起身走到罗檀身边，牵过着小男孩，说， 表姐，你走这么快，子成都快跟不上了。 罗檀这才反应过来，回头一看，这才拍了拍高子成的脑袋。 哎呀，对不住啊，婉儿，娘都将你给忘了。 高子成翻了个白眼。这小男孩生得很像高阳，俊秀可爱。罗檀曾希望他好好练武，日后好成为一员武将。不过，从眼下看来，高子成似乎对练武无甚兴趣。沈庙也觉得不大像。瞧着高子成穿着一身白袍站在原地斯文乖巧的模样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羔羊嘛。谢武倒是很喜欢高子成，先前也曾在沈庙面前抱怨过这个弟弟过分乖巧。不过自打有一回高子成同他一起捉弄了某个文臣家的小少爷后，两人就结下了深厚友谊。高子成同沈庙问了好，就去找谢武玩了。沈庙拉罗檀在身边坐下，问道， 许久没见你进宫了，怎么今日突然想起来看我？ 他们私下里并不称本宫臣妇一类，起先高阳尚有不自在，不过罗檀大大咧咧，也并未将此放在心上。 说起来我就生气。 罗檀闻言面上生出一股怒气。 小表妹，你可知道高阳这混账竟然背着我想讨小妾了。 沈庙一怔，眉头蹙了起来。高阳怎么会啊？高阳同罗檀也成亲多年了，高甲在大梁也颇有声名。当年罗檀嫁入高甲，一开始高甲也不太愿意，毕竟罗家到底曾是名旗的武将。可高阳瞧着温和好说话，实则态度强硬，几次三番家人也无可奈何。罗檀和高阳成亲后也是开府令过， 府中只有小夫妻二人，过得很算美满。沈妙一开始也曾担忧，高阳这人心思重，偏偏罗坛又心思单纯，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呢。真和高阳成了亲，指不定会被高阳欺负呢。不过后来见高阳对罗坛是真心实意的，整个高家就罗坛地位最高，也就放下心来。如今乍闻罗坛这般说，沈妙有些不相信。表姐，此话可不能乱讲啊。 是真的，这几日高家二叔过寿，我们住在高家，那女子成日在高阳面前扭来扭去，从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，但这次不一样，她非但不避开，反而像是很乐意。高家那些人本就盼着她多多纳妾，好开枝散叶，如今一见她如此，心思就活络了。 说到这儿，罗坛看了一眼远处正与谢叔两兄弟玩闹的高子成，低声道， 当着孩子的面我不好与他吵，可这气怎么咽得下去啊？昨日我还听到高家二婶提到要问问那姑娘的意思，若是对方没什么意见，哼。 原来这几日高家多了一双来投奔的亲戚，是一对姐妹花，生得花容月貌，楚楚动人。原先是高家二房夫人的远房亲戚，一人叫王宁山，一人叫王若曦，家中突遭变故，父母故去，不得已前来投奔，如今就暂且住在高家。恰逢高阳与罗坛回家给高家二叔祝寿，那娇滴滴的妹妹王若曦估摸着就瞧中高阳了，成日找高阳说话亲近。沈妙思忖片刻，看向罗坛，你确定高阳对他也有意？ 小表妹，你认识我多年，也知道我不是蛮不讲理之人。可那姑娘送她的手暖炉她也收下了，给她的点心她吃了还夸好，对往常那些献殷勤的姑娘她可没有这般的耐心。 如此说来是有些过分了，不过沈妙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高阳并非沉溺美色之人，而且要真想瞒着罗坛也不必做得这样明显啊。只是看看罗坛，虽然嘴巴上说的义愤填膺，眼眶却有些发红。沈妙心中便叹了口气，世上女子谁不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？罗坛虽然瞧着大大咧咧的，实则心思细腻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周围的人变了又变，可唯有他仍如当年一般赤诚勇敢。喜欢一个人就是一腔热血地扑上去，要是高阳真负了他，心中的难过可想而知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？我让谢景行下旨，让高阳别动那歪心思，让那女子远离高阳。 我想好了，他若真敢对我开这个口说要纳妾，我就休夫。 啊？ 哎，你若真要帮忙，就让妹夫下旨，令我休夫之时也能带走子成，我才不要子成跟着他，学着王八蛋负心薄幸的恶行。 哎，沈妙扶额，休夫二字也难为罗坛说得出来，不过转念一想也在意料之中，罗坛的性子从某种方面来说与他一样，都是你若无心我便休，这大抵是罗家武将遗传的果断。好，等谢景行下朝后，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你也莫要心急，别让子辰瞧出来你们生的嫌隙。 我知道。啊，和你说说，我心中也就松快多了。 沈妙又劝慰了罗坛几句。快到午时，沈妙本想留他在宫里吃饭，奈何罗坛心思也不在吃饭上，带着高子成匆匆离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